你已悄悄走进我心田，你那一个浅浅的微笑，柔柔温情把我心打动。自从那天和你相遇，再不能忘记你的容颜，今生有缘遇到爱的人，我把这情珍藏在心间。你我相隔在千山和万水之间，仿佛的相识让我相知相恋，但愿我们珍惜彼此的缘分，我们俩的爱情今生今世永不离分。 永远在你我的心中。